兄弟，你第几区的？ 此人问着。第十区。 第十区？ 这人又震惊了。第十区开了才2个月啊， 已经有70级的了？ 没有啊，我50级， 先领着做了呗。叶修没敢说自己要50级， 就把整个任务给完成了。眼前这哥们的眼睛已经是越瞪越大了，再给他刺激， 叶修怕他眼珠会瞪到蹦出来。牛人啊，此人夸赞着。叶修笑笑，哎，兄弟马上过下一关嘛。此人倒也挺熟悉神之领域的任务流程，一看叶修操纵人物的去向就猜出意图。是啊，叶修说，哎，看看不介意吧？哦，不介意。 于是这人干脆坐到了叶修旁边，本是唐柔的位置上，就这么观看了起来。第七关是战斗关， 一boss领一群小弟， 于是开打1分钟后，这人嘴巴已经合不上了。这是什么？他在疑惑的当然是武器千机伞，鹦鹉。鹦鹉？ 这人吟了两声后，最终却是压低了嗓门，显得很上道的样子。很显然，这两个字要是嚷出来，立刻会引起广泛围观的。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一次了，当时那堆客人里有不少都是第十区的玩家，还和君魔校都加了好友，现在上线还时常可以见到。 叶修在第十区混得风生水起，这些人当然都看在眼里，还会来星星网吧的。看到叶修，闲时都会膜拜一下。当然，这些人完全不知道叶修的真实身份，只当是一个水平不错的高手。加上网管这得天独厚的工作条件，让他很有时间玩游戏罢了。毕竟会在第十区玩的， 大多都是新人，他们的想法根本不会太多太复杂。而那些懂得比较多的老玩家呢，当时因为鹦鹉震惊过，不过却因为只是5级鹦鹉，所以也没有太留意。他们不在新区，当然也不会知道君魔校现在在第十区有多风光。那些第十区的玩家固然知道， 但大家虽在同一网吧，也是互不相识，各玩各的，没有交集，所以叶修一直还是不声不响的，倒也没引起多大动静。而眼下这兄弟却是比较细心，没有声张出来，只是独自在那儿惊讶，着实憋得难受。除了银武，这一分钟他还发现了一个事实。 兄弟，你不会还没转职吧？没有，没转职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散人呢？哎，没听说过吧？散人我懂，但你这……这人显然并不是很有资历的玩家。对于散人，他理解的就是20级前未转职的，却不知在很久以前， 散人是作为荣耀的第25个职业的，就这样练到70级。叶修一边和这人说着话，手下的操作却是没停。那人的目光也没有从屏幕上移开过。第一分钟，因为武器和职业，他震惊了；第二分钟，叶修精彩的操作和战斗让他再次震惊了。 不过这一次他的神情却没了太大的变化，他已经做出了他认知范围内最能代表震惊的表情，却没想到对方没完没了，震惊之后还要让他更震惊，他实在是无法再用表情来表达了。太牛了，这也太牛了！看着叶修收割般的以一敌众， 此人嘴里不住地念叨着。不过并不是新人的他倒也很快发现， 叶修的攻击力着实有些不给力。但五十级的莱莎怪有这种情况是正常的，这更说明了眼前这人的实力有多可怕。很快战斗结束了，望着一地的尸体和对方角色那饱满的生命条，这人的表情有点抽搐。他做不出来震惊，只好让表情抽搐了。 好厉害！ 终于他还是憋出了三个字，说完自己都想打自己脸。只这三个字完全无法描述此时心中的感想啊。可是除此还能说什么呢？这人发现自己不知表情不够给力，但语言表达也是如此差劲儿。 还好吧，有点慢。 那当然啊，你才五十几。 看着叶修退出场景，这人终于是鼓起勇气，忽然说： 哎，兄弟，有没有空上竞技场切磋一下？我是八区的，角色叫深空。 我操！ 叶修突然大叫了一声，把这人吓了一跳，把陈果也是吓了一跳。 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你去建房间吧，我立刻来。 好嘞。 深空连忙应了一声，起身一路飞奔，冲向了他的机器。 你怎么了？ 陈果还在诧异叶修刚才的反应，一直平静淡定的家伙怎么突然如此激动？深空是个很有来头的人物吗？ 傻掉了我。 叶修说。 我看也是。 叶修无奈地看了一眼抓住机会嘲讽了一下他的陈果，接着说， 竞技场是挂区的，这么基本的设定我居然给忘掉了。哎，你说是不是傻掉了？ 陈果一怔， 还在这里数第十区的玩家得多久才能升上五十级？哎， 叶修连连摇头， 你怎么也没提醒我一下呀？ 摇完头的叶修问陈果：“ 我也傻掉了，行不行？” 陈果郁闷。这的确是一个超级常识的东西，结果堂堂职业大神忘掉了，而他这个游灵五年的老鸟也是一时间短路，真就跟着叶修在那里为他感到遗憾去了。这还没完，还要加上苏沐橙。春节几天三人一起游戏的时候也有提到过这个困扰，结果苏沐橙也是很迟钝的，没有看出这当中的问题，跟着一起在那儿一筹莫展。 这真的是大家全都短路掉了吗？ 陈国想着想着忽然有点疑惑。叶修肯定是短路了，这没得说，但他和苏沐橙也接二连三的短路，这就值得思考了。这么一个很基本的问题，没理由一个个的都想不到啊。还是说这是因为他和苏沐橙都对叶修有着一种无条件的信任，只是因为是这家伙说的，所以两人都是不过大脑。他在担忧的东西，两人立刻排队也去担忧，想着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，却根本没有去思考这个担忧本身就是有问题的。 这家伙有这么可靠？ 陈国有些不敢相信，这个看起来没精打采的家伙居然取得了自己这么大的信任，大概是他的身份吧。陈果如此替自己解答着。而叶修这边已经是匆匆朝着竞技场那边跑去，那个深空这时又狂奔回来。 哎，兄弟，我建好房间了，修正场五，房间4689，密码是 POIUY。 POIUY 什么意思啊？ 陈果好奇的这个古怪密码。深空扭头看了眼陈果， 你看键盘？ 陈果低头一看， POIUY， 键盘右上角接着顺序从右往左排下来的。 修正场？不用吧，咱去普通场吧。 叶修却是没在意这个，而是对修正场有了意见。 啊？ 深空一怔。 我任务。 叶修有些无力地说着，因为这个无从解释。50级打70级，说不开修正的话，很容易被人误会成是对对手的轻视。虽然叶修绝无这个意思，他单纯是因为修正场的胜负是不计成绩的，当然在任务环节里也没用。不过再一想，也不差这一两场的，对方如果坚持，叶修觉得还是算了。不过深空却是没太在意，点了点头。 哎，你等一下啊。 说完就又狂奔回去，不大会儿在普通区重建了房间，过来又是告诉了叶修一声。看着叶修的君莫笑顺利进了房间，深空又是狂奔回去，迫不及待的就开始了比赛。深空是个70级的机械师，看起来 PK 经验也挺丰富，一开始比赛就已经飞快的在场地里流走起来。叶修没有客气，自己拒绝了修正，只要再客气的话，那真要彻底被人视作是不自量力了。于是叶修果断出击，1分14秒结束了这局比赛。时间有点长，但这是没办法的事，20级的等级压制，20级的装备差距，这都不是虚的。就算一直有打中深空，但这命中后的伤害却是被化解了不少。可在正常人眼里，这已经是一场足够极致的碾压比赛了。从被命中了1级开始，深空就再没有过还手的机会，直接被连击连到生命结束。 喂，用不用这么狠啊？ 成果都看不下去了。 我这不是怕他误会吗？怕他以为不开修正是小瞧他，所以先让他知道一下我确实是厉害。 叶修说。 好厉害啊。 叶修这刚说完，深空那边就敲上了3个字。叶修手停在键盘想回复一下，结果发现说不出什么。回答你也不错。人家从头到尾被连击，一次出手都没有，哪里来的不错啊？这客套实在是太过虚伪了。最后叶修只好以一个微笑的表情作为回答。 再试一把吧。 深空说着，措辞已经很小心的有了变化，不是说打一局，而是说试一局。看起来他也挺清楚，他很可能是根本没有机会去打。 好。 叶修同意。于是双方开始第二局。第一局已经让深空知道了厉害，这一局叶修就没有再这么残忍，打得比较放松，花了1分30秒把深空给解决了。 真的太厉害了。 深空又在说着，这一局虽然没上一局那么惨，但一边倒的碾压形势丝毫没有变。 还好了，叶修谦虚着。麻烦了。 深空说着。 嗯，不打了吗？打不过呀，差距太大了，我看我需要练好久。加油。 叶修说着，完后两人就是各自退出了房间。叶修回头对陈果说着。 看，明白人知道差距呢。明白人又过来了。 陈果抬头看到深空同志又是狂奔过来了。 哎，兄弟，方便的话留个联系方式吧，有机会还要向你请教呢。 深空很诚恳地说道。 你在神之领域吗？ 在啊。 我很快也要来了，到时见。 哦，那说定了啊。 深空点点头，而后看了看叶修和陈果，不好意思地说了一句不打扰了，又是一路狂奔回去。 神之领域。 叶修回身朝陈国握了握拳。升空的这段小插曲他并没有放在心上，只是多结识了一个玩家而已。作为一个资深游戏玩家，这样的事儿叶修早就习惯了。 快点吧你， 陈国说着。 顺手切磋几把。 君莫笑还在竞技场，叶修顺手就开始乱进房间找比赛打。普通场这边有限定等级的场，也有自由场。君莫笑因为和升空差了有20级，却没有50到70这么大跨度的等级场，所以两人是在自由场打的。自由场里多少级的玩家都可以，叶修却是不能和低于自己等级的角色打，所以设置了一下进房间的条件，随后就开始了他的征程。没有悬念的征程，叶修的水平即使低个20级也完全吃定普通玩家，而在自由场这边，高级玩家过来基本就是为了在低级的玩家身上找找快感的。真心想竞技的人都会进等级场，找等级合适的。结果大批想找快感的玩家在君莫笑这里纷纷落马了。20级的等级差距和装备差距竟然形同虚设。要不是荣耀的环境真的很干净，不少人都要怀疑这是不是外挂了。就这样，依然有不少人觉得这人非常有问题。最大的证据就是那手里的武器，乱七八糟的，一会儿一个样。这是什么武器啊？外挂直接拿到手上了，这么嚣张吗？就在叶修在竞技场里纵横无敌的时候，官方论坛的投诉板里，他的名字也开始一次又一次的出现了。竞技板里也有了不少有关他的讨论。君莫笑的名气终于开始冲出第十局，走向全荣耀。而叶修呢，数着一场一场的胜利，只是单纯的看到了神之领域在向他招手而已。在发现竞技场任务的问题不是问题后，叶修在竞技场里足足打了一天。在官方论坛上的竞技板块中，有关君莫笑的讨论也是从无到有，楼越盖越高，一天里就重复开出了很多帖。与此交相辉映的是投诉区那边，宛如刷板一般的投诉。君莫笑有问题，抱如此看法的玩家相当多，归纳起来，他们的依据大致有3。第一，20级的等级和装备差距视若无物，依然打起来跟玩一样。第二，手里的武器居然带变的，闻所未闻，括号绝对不是换武器。第三，据多位败下来的玩家讲，他们都是被一套连击从头杀到尾，比机器人还要精准。以上任何一点都足够引人怀疑，更何况叶修这边是3合1。这些叶修一直还不知道，他所察觉的就是加入房间越来越容易了，甚至每个房间出来就有人主动邀请他，而且被他虐过的人都挺锲而不舍的，经常是要被虐个4、5把，这才恋恋不舍地放弃。